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力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第三十集。小护士亦步亦趋地跟着他，见他比平时走得快，伸手拉了拉他，让他慢点走。江晨便放慢脚步，点了首佛经。两个小护士极其听话，一边跟着他，一边给他唱南无阿弥陀佛。江队默默熏陶一路，觉得心如止水，可以不去杀生了。他双手插着口袋，慢悠悠地往回走。刚迈进大厅，便听见走廊有些嘈杂，侧头看了看。冰冻小组研究了好几个月，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抠，这天终于试着解封了第五个人。他们从8:30忙到将近12点，每一步都很谨慎，把能试的都试了，可惜还是没能把人救活。几人疲惫地迈出手术室，一抬头就看见了那边的江晨，一时间眼睛都绿了。江晨不着痕迹地后退了半步，冰冻小组的人走过来，对魔性的音乐充耳不闻，只一个劲儿地看着这唯一的活人，恨不得把他装进保险箱里。组长下意识地想摸摸他的头，又怕自己的手没洗干净，便收了回去，哑声： 吃饭了吗？ 正要吃。 啊，去吧，多吃点啊。 江晨打量着他们这个似曾相识的状态，猜测可能又死了一个人。他突然就觉得飞不是个事儿了，哪怕这辈子的运气都在冰冻上用没了，也是他赚，至少他还活着。想通这一点，他的情绪立刻就稳定了，中午多吃了半碗饭。游戏里封印师说完挂机，当真坐着不动了。看门大爷的酒壶碎了，抹把泪，重新爬上屋顶，坐在刚刚的位置，终于给了反应。 不好意思，我失态了。 方景行没人陪玩，兴趣减了一大半。他十分温柔体贴。 没事儿，你接着哭也没关系。 但护卫被那一脚踹冷静了，开始絮絮叨叨地说起陈年旧事。如意的成员仍在骚动，他们深深地觉得那鬼畜尾和他们帮会的气场很合。 牛批了，阿叶，这大佬是咋拉进来的？ 都是缘分。 成员对着屋顶上的暗冥师抬抬下巴。 这位什么脾气啊？ 看着是个好人。 啊？看着？ 大部分情况下他的脾气都挺好的，只要不主动惹毛他就没事儿。 他看着手下这一群奇葩和咸鱼，语重心长教育。 所以好好活着，别犯贱，真惹毛他你们就等死吧。 成员还是信他的，齐齐点头。一行人再次看向屋顶，见护卫说完事便一脸沉痛地走了。 这钱花得亏。 嗯？ 你们想想，以后这个隐藏剧情的攻略传开，每个打的人都得来咱们门口找他，他天天得哭好几顿，哪有时间看门。 也是啊。 一行人思考着，等他们帮会的人打完这个剧情就解雇他，还是将来收点过路费。见好友没下来，便也上去了，看一眼那边的封印师，问道： 他真挂机呢？ 真的，到他每天下线的顶了。 说来也奇怪，这小子明明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主，怎么每天的作息这么规律啊？而且晚上9:30就下线，据说10点准时上床睡觉。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会这么早睡的？ 你这小朋友挺有意思。 啊，我让你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？ 问了一圈，受邀请的人基本都是内测第一天就进了，没有符合条件的。 他舒展双腿，手撑在身后。 咱们能打听的都没有，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他不是正式名单上的，是通过关系要的内测号。 方景行点头，突然想起一件事儿，摸摸下巴。我记得程岩也弄了一个内测号。 他不是有事没玩吗？ 他说送人了。当时他听了一句，没有细问。现在既然得知封印师的内测号大概率是通过关系得来的，他不妨多问两句，便给谢成岩发了消息。你那个内测号送给谁了？谢成岩正在吃饭，回得很及时。 不知道，我妈说她朋友想玩就拿走了。 什么时候送的？ 在国外跟你分开没多久就送了。 方景行顿时心头一跳，那恰好是他要回国的时间点。我回国进了内测，那时封印师也才刚玩，巧合？不，那小子明明不追星，却会听程岩的劝，轻易原谅了我。而他当时确认江程岩身份的切入点，正好是江诗兰，内测号也是江诗兰拿走的。方景行突然发现，找了这么一大圈，搞不好人就在身边。他快速回复， 设备拿回来后，你看过你们的账号吗？ 没有啊。 现在看，让你妈帮你看。 拿回来后我就绑定了红魔，她打开。哎，怎么了？ 我怀疑那封印师的内测号就是你送的。 啊？ 谢成岩太惊讶，直接打了过去。方景行便和一行人打声招呼，挂机下线。刚按下接通，就听谢成岩在那边迫不及待。 你确定？ 不确定。他把自己的推测叙述了一遍。 所以按照时间算，他有这个可能。 但凡拿到设备的，几乎都在第一时间进入了内测。1000多个人里，拖了很久才进的，应该不会超过10个。而这10个人里，能恰好和他回国的时间点对上的，就更少了。他思考了一下，补充， 不过他说那段时间做了个手术，或许之前是身体的原因没办法玩，才拖到1个月后进的内测。 那有没有可能他其实早就进了，只是玩了别的种族，后来觉得不好玩，就换成了封印师，想重新玩玩，就刚好遇见了你。 有，但可能性小。他说过喜欢你小舅舅，你小舅舅玩的就是封印师。 他是我小舅舅的粉丝？ 嘿嘿。可能性是不是更大了？ 是。 第一，谢成岩妈妈难得找他借什么东西。第二，那小子是谢成岩小舅舅的粉丝。第三，时间能和方景行回国对上。第四，那小子确认谢成岩身份时，问的是谢成岩妈妈的名字和生日。这一切如果全是巧合，那也太巧了。因此方景行更偏向里面有某种联系。如果那小子是通过谢成岩妈妈知道他小舅舅这个人的，从此喜欢上封印师，再比如那小子本身就喜欢谢成岩小舅舅，被谢成岩妈妈知道了，于是帮着借了设备。 哎，这么说是我让你得到了一员猛将啊。 想要什么尽管开口。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 周五晚上，还有3天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